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贸东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啊。 就是这几天上节目，哎呀，指向性都特别强。 为什么呢？因为是跟熊熊一块上的是吗？婶儿有什么新的指令吗？ 倒也不是，就是就他指令就是怎么增肥呗。 哎呀天呀，他现在比贾玲还胖是吗？ 不是不是，就是一提到吃就不能不能的 哦。 而且我天哪，就尤其你想像咱们一般上节目上到18:30左右的时候 啊， 真的就两个字，饿翻了。 哥这是仨字儿。 你想比如说那天周一我们聊的话题是火锅。 哦， 哇天哪，真的 这是他强项啊。 啊， 他最爱吃了呀。 是，所以一般我一跟他说的好了，接下来离放广告时间还有10分钟都是你的了。哇，他滔滔不绝的说，我都特别的饿。然后前两天我们又聊到了羊蝎子， 你看看， 哇天哪，真受不了了。所以昨天在下节目的时候我们一拍即合，吃了一顿羊蝎子， 你看看。 哎呀，他喝了一两，我喝了2两。觉得我天，好香， 太爽了。羊蝎子火锅是不是？ 是 哎呦呦呦呦呦呦。那今儿咱们接下来10分钟给您吧，要不然我出去我回味一下。 今天我们主要讲喝。 对，说完2天吃了都是大鱼大肉的，咱们今天怎么也得配点酒。 是， 还是老规矩，请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这就是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蔺雷啊。 大家好， 欢迎欢迎。 哎，磊子，你平时就比如说不是外头的应酬啊，就比如说跟朋友或者跟家里人一块儿，比如吃火锅啊，吃就是相对中式的一些餐食，喝红酒吗？ 说实话很少，除非跟圈里的人。我们圈里人基本上你要说吃涮羊肉啊，吃什么基本上都会带着红酒，就是他有的人会，比如说我啊，最近办公室的酒比较多，我说别带了啊，我带，然后呢我就会带几瓶。然后有的时候要是没有特别的话，大家会不自觉的每人带一瓶。就是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圈子的关系吧，但是我要自己跟家里人说，哎，周末了，明天带着老人那个老婆一起吃，不会带红酒的。 哦，就是他们也不会提议，本来也知道你平时喝的也不少。 对，然后可能大家觉得就还是传统吧，有传统的吃法，还是配传统的喝的吧，可能是。 哎，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说，比如说我们吃羊蝎子，配红酒配哪款合适 啊？首先这是羊蝎子，咱们说白了，咱们得看是什么肉，对吧？再一看，这是羊肉，对吧？然后呢，另外它这个做法呢，这个里面的料啊， 红焖的， 啊，对，这个红焖的 就是微辣， 对 对。然后呢，其实呢， 在欧洲国家里面，因为这葡萄酒这东西还是欧洲传过来的，欧洲国家里还相对来说呢，法国人还是吃羊肉的多一点的。 有羊排吗？ 对，羊排嘛。然后那个法国人吃羊肉、鸭肉，然后再加一点海鲜是多一点的。然后呢，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其实羊肉呢，它的给人的口感不是很重，它是肉里面稍微细腻一点的，比牛肉相比啊， 嗯， 比牛肉相比，所以呢，这个传统一点的这种平衡一点的法国酒是比较合适的。啊，你要说真是牛肉的话，那可能美国的酒、澳洲的酒、智利的酒、南美的酒都很合适。嗯， 就是味道更重一些，是不是？ 对对对。 哦， 好吧，羊蝎子还是喝二锅头。 我也刚想说这个话。 昨天对，但是怎么说看气氛。 嗯， 就是比如我们家就在聚宝园。挨着聚宝园就五分钟， 多好啊！ 但是聚宝园那个环境是，即便我们圈里人在，也很难喝红酒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吵。 哦。 它很吵，它就是一个大开间，然后大家都坐下来，然后可能放红酒的地儿都没有。你把这红酒放下，都放在这锅旁边，这个锅非得把你这个酒给吹热了不可。 哦，对 对 对吧？你要说，但是你要说，我也同样吃这个涮羊肉，然后你桌子稍微大点，有一包间稍微安静一点，大家还能聊点事儿。对吧？然后这也酒也有地儿放，或者怎么样，服务跟得上。其实这个喝红酒一点问题也没有。 嗯， 是这样的。 好吧，好吧，好吧。 我觉得喝红酒还是得讲究一下环境和气氛， 就是有点仪式感。 然后咱们白酒呢更接地气儿，随时喝，随时随地都没问题。是吧？ 所以昨天那喝到后来的时候，像熊丽她老公还说呢，哥。白的喝完按规矩都得再来瓶啤的，我说我吃不了了， 哪有地儿啊？你说说。 来来来，今天呢，我们嘉宾来呢，虽然以红酒为主题，但实际上还是有我们的一个主线的。 是是是，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影响一款葡萄酒的因素都有哪些？刚才我还跟这个磊子聊了一下啊。这要聊起来，这是一堂课呀， 这是一堂大课， 都说不完。今天俩小时， 因为你想影响一款啤酒，呸 啊！ 我有多想爱喝， 我今儿有点热，哥可以喝点，你说掺着来点没事儿啊。 影响一款葡萄酒的因素，其实真的是方方面面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小时四节的直播当中，你想，可能得从重。一直到灌装， 对， 包括到储存，可能整个这一个流程，可能哪个方面都有影响它的因素。 是是是，那咱们呢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互动交流一下哈，一边听着磊子呢给大家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同时呢您有任何关于葡萄酒方方面面的问题哈，您都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到 CHWL876。 当然了，如果您有一些存酒想让这个磊子去甄别一下的话呢，也可以拍张照片我们让他看一看哈。 是这个说来呢，这个话题是很大的一个话题，但是把它说小了是什么样的？因为只有两个小时，对吧？就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普通的大家消费者在喝的时候或者在买的时候，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酒为什么这么贵？ 啊，会的， 会 的， 为什么这么贵呢？有这么从它的重，对吧？到它的从它的栽培到种植，对吧？到收获。到这个压榨酿造，它为什么这么贵？有在这些环节里面都付出了什么样这瓶酒和那瓶酒的一些区别？然后呢，说大了就是咱们说影响葡萄酒的这么多因素，说小了，有时候大家在送人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这么贵？那咱就聊一聊，从最开始的根儿上，到最后它进入到市场里面，对吧？作为一个品牌，包括它的营销，包括它的供给需求导致的整个这些所有的价格的因素的这个影响。 嗯，好。哎，林磊，就是种植的环境，你在法国去看过吗？ 对呀、啊，对呀、啊，去过，每年都去。 哦、 其实我一直想找一个酒庄，就说实话啊，别让我们老板听着，我一直想找一酒庄到那儿，就完整的工作下来一年。 哦， 啊，这个从它的种植开始到它的收获到 酿造， 对，但是我们去的话，我们每次去的话，基本上都是它。接近成熟或者成熟的那个时候状态，比如这个时候去法国不会去的，去酒庄，因为这是都收获完了，园子里什么都没有。 不光是那个，我前两天一朋友他自己自由行，就自己啊背包客，然后去的法国，他现在应该是到了捷克了，然后在法国那边他发的照片说现在法国下雪了，可能的。对于收获葡萄，是是是，可能也不太适宜了。 对， 你可以去澳大利亚， 嚯， 反季节目，现在那时候应该是正在成熟阶段吧？ 澳大利亚和智利一般，他们都是在这个三月份左右收获。 你瞅瞅， 现在就是长着呢。现在相当于刚过怎么说春天？三月份收获。 我曾经十一月份的时候去过悉尼周边的一个葡萄酒庄，然后呢，自己开着车去，路过了一大片这个葡萄酒这个葡萄的这个种植地啊，那个树好矮啊。 对 对对对， 因为太高了不好摘。 对对对，然后那个葡萄看起来吧也没有我想象的长得那么的丰硕啊，就果实呢个儿也不大，然后呢一串一串倒是挺长得，感觉按北京话挺滋密的，但是呢个头也不大，瞅着也不太起眼儿。 几月份？ 十一月底十二月初 啊，那时候还是绿着的。 是吧？ 那个时候是因为不同的葡萄品种嘛，它要求的那个果实啊，接触的状态不一样，包括有的老藤，比如说澳大利亚呢，它待会儿咱们会说到气候，澳大利亚呢就属于咱们的这个 海洋性嘛， 地中海气候了。澳大利亚其实属于地中海气候的。那它的这个包括它有一些老藤，在澳大利亚它有一些老藤。那如果一个老藤啊，我们说它会产好酒，但是因为它的年龄岁数到那儿了，那它如果长成以后结出来果实之后，有的时候包括它有芽的时候，我们就把那芽就减少了。 哦，因为要不然它没有那么大力气了。 对对对对对。 好， 然后没有那么大力气，然后保证它的，所以你会看起来，哎，这个葡萄树，貌似这个藤蔓挺多，但是为什么就这几个芽或者这几串葡萄？ 对， 啊，它是为了这个原因。 来，那咱们先从气候讲起呗。 好，咱们这种气候的划分方法，在葡萄酒的圈里就一般就分成了这三种啊，一说就是地中海气候、大陆性气候和海洋性气候。那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法国这面，咱们说的这个波尔多这面，基本上说的都是 海洋性气候。 对，都是它的海洋性气候。海洋性气候呢，就有一点不好控制的，就是雨水多。雨水多，而且尤其在七八月份的时候，雨水多就不好控制。为什么它的年份的差别这么大呀？说这今年酒好，明那年酒不好，今年酒卖5000，明年酒卖10000，因为它的这个气候导致的这个差别太大。一旦这个雨水不稳定的话，或者在收获季节有雨水，或者在做花的时候有雨水，导致这个成熟啊各方面都很不稳定的话，那这个品质就下降很多，或者品级上升很多，那就不一样了。那82年的拉菲还是跟哪年的拉菲的价格就上来了。但你很少听澳洲或者智利的酒的差异有这么大，就不同年份的差异有这么大。这个气候就导致了这个 收成的差异性， 种植这个差异。那果实不像我们说的7分种植3分酿造，果实不好那品质肯定上不来。 那对对对对对，有这气候占这么大的比例呢。 对对对，像咱们经常 那你想比如说像黄金海岸，就是咱们俗称的北戴河那边也有。 哥，我以为是您说的澳大利亚黄金海。 不常去。那你像北戴河那边也有大片的种植区域。 对，昌黎那边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酒厂。 那应该也算海洋性气候吧。 这个划分说实话我还把握不好，因为它毕竟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北方，包括我们中国整个这个，它应该在海岸沿线这一块啊，那也算了，包括烟台这儿，烟台现在 对 这两年，因为我们拉菲在烟台有一个酒庄嘛，也是雨水很不稳定。 哦，好吧，好吧， 那这是说的是雨水， 对， 那要赶上病虫害，是不是也麻烦事儿？ 对呀、 对呀、病虫害这个东西就更麻烦了。病虫害这个东西，因为不同的气候啊导致的这个，可能病虫害不一样，但是在全世界。这个19世纪、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场席卷全球的一场病虫害，叫根瘤蚜虫病嘛。基本上啊，整个欧洲的，这个所有的葡萄藤蔓基本上都受到影响了，基本上就是说白了就是死掉了。所以现在你看，像欧洲，像法国呀、西班牙呀，你说他们的老藤啊，或者他们葡萄藤，基本上都是后来从美国、从智利，或者有一部分从这个澳大利亚再运回去的啊，就是基本上已经把整个欧洲的这个葡萄全都毁掉了。 哎呦，那可惜了。 哎，那我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像这种病虫害，因为做葡萄酒种出来的那葡萄跟咱们食用的葡萄肯定不是一种的。 对， 然后再其次，那你为了这个葡萄饱满，但是有点矛盾啊，那你会打药吗？ 啊，这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在葡萄酒里面或者在葡萄酒种植里面是很主流的一个话题吧。 嗯， 就是人工干预要有多少。 嗯， 很多传统的就是传统下来的呢，比如说因为这个葡萄酒呢在西方国家还是一个很有传统的，那么很多时候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农药的，甚至于人工干预也是很少的，甚至于人工灌溉都是很少的，或者说包括我们这个剪掉它的叶子呀，这些影响都是非常少的。有一大部分人啊，还希望于这个葡萄酒是用最原始的这个方法， 嗯 啊，然后呢，生物动力啊，就或者这些，然后呢，有一部分呢，为了量产或者为了控制它的品质， 嗯， 那多少人工是要干预一点的，而且甚至于人工干预之后，现在非常细，比如说在葡萄园里建自己的气象站。比如说灌溉的时候用的都是滴灌， 嗯 啊，这个是人工干预，包括有的时候多少要有一点防病虫害的这些农药，要有一点啊，但是有的是高品质的是不会加的，但是有的多少会有一点， 嗯， 甚至有的一点会使用一些不同种类的这个肥料， 嗯 哦， 但是比较大家都倾向于是不做人工干预的， 嗯，其实说不定。因为某一种病虫害啊， 嗯， 可能酿造出来那个葡萄酒的味道说不定又是一种新款呢， 对， 不一样是吗？ 对，因为葡萄比如说现在欧洲的根瘤蚜虫病过后基本上都是运过去美国的根啊，然后上面嫁接的是那个法国的这些葡萄品种，原当地的这些葡萄品种基本上都是这样产生的另外一个种目啊，然后现在种植的都是这些在欧洲这块， 嗯，好，嗯，因为刚才大概蔺磊说了几种天气气候嘛，比如说大陆性气候， 嗯， 地中海，包括海洋性气候，这是公认的三个主流的方向。 对， 那是不是也就可以认为好这三个主流方向，他们基本上啊，比如说某一种葡萄， 嗯， 在这种气候下的应该就是优质的，嗯，在那种气候下的就不一定是优质，还是说不？这三种类型的气候， 嗯， 其实对于葡萄都是有好处的。 不能绝对说，但是倾向您第一个这个选项。你比如说波尔多吧， 嗯， 那它现在它是这个海洋性气候，但是赤霞珠确实在波尔多是。波尔多为王，这个在这个地方，这是它的地位就在这儿，它最能凸显出它这种个性来。那它又在波尔多这种海洋性气候里面。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中海气候里面啊，地中海气候里面呢，这个美国加州的赤霞珠也非常的好啊，美国加州赤霞珠表现的也非常好，但呢它呢就是像加州这一块呢又容易遭受干旱啊，那它赤霞珠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啊，那它以它的这个甜度高、强劲，啊，然后因为它干旱嘛，这个糖分保留的会比较好。 嗯嗯，咱啊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呢，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问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看一看，富伦的问题。他说：“请问，超过保质期的葡萄酒，我能怎么办？” 嗯， 首先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在葡萄酒，这个领域里面，现在已经国家法律已经通过了，就是没有保质期这个概念。 哦， 没有保质期这个概念。那么十度，甚至不包括葡萄酒，十度以上的酒精饮料啊，现在都可以是不写。那个保质期的啊，那就说回来，我们这个葡萄酒的话呢，就还是说这个试饮期。他刚才的问题是，那我在这个概念下去理解他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过了以后怎么办？ 对， 是吧？过了以后呢，因为葡萄酒呢，我们跟其他酒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风味，

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活泼西北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啊。 哎，你好主持人。 哎，这两天咱们北京的天气啊真是空气清新哈，气温呢也保持得非常的不错，平稳如常，但是我感觉好像比往年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暖和那么一点点，还是我们家暖气有点热呀、啊、我没搞明白，我问问您郭工。 对，没错，这个从咱们这个中旬就是11月中旬的平均气温来看的话，比历史同期平均气温要高1度多。 哎呦呵， 哎，所以的天气呢，它就是一个偏暖的， 确实挺暖和哈。 对对对，但是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气温呢会降到一个最低点了。 哦， 因为今天夜间呢，是一个是天气是晴天，第二个呢是这个风力会减小，第三个呢就是受冷气团的控制，所以呢，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会达到一个最低值，预计是-3度上下。 嗯嗯， 咱们之前的最低气温是-2.6度，如果是达到这个3度上下，就是一个最低值。而且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嗯， 很可能比-3度还要再低一点， 还要再低点。 对对对，所以说夜间天气也是，哎，近期一个最冷的一个夜晚。 是，所以大家夜里要出去的话，或者说有夜班下班什么的，咱们得多穿点衣服了哈。 嗯，对，是这样的。再一个就是明天白天，明天白天的光照很好，不过呢最高气温只能达到8度左右，这个比今天的最高气温9度的最高气温呢还要低一些。明天白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冷的，外出呢中间要注意保暖，不要被这个天上这个大的太阳所迷惑，因为明天白天还是一个晴天，这个阳光啊光照不错，大家呢不要被它所迷惑，还是要注意保暖。 那这样的好天气我们还能继续维持到周末吗？ 是这样的，这个明天的话白天这个还是一个晴间多雨的天气， 嗯， 但是明天夜间呢到后天白天，就是周五的白天，应该是一个转多云的天气，同时呢这个扩散条件呢是略有下降，大气透明度明显的不如今天，这是一个变化。 是， 再一个就是明天呢是一个小雪节气，但是北京目前来看的话近期还没有降雪的这种趋势。 是， 北京这个冬季出现初雪的平均日期呢是11月29号，今年从未来一段时间看的话，今年这个初雪看来比平均初雪日期要晚了。不过呢还好，北京的冬季呢长达5个月之久，现在刚刚过去了20多天。 但是别像去年到今年一样，让我们等了那么长时间。 去年我们那个这个无效降水的日期呢是日子呢是145天。 对呀， 非常的长 啊。 今年呢咱们这样吧，就是说因为咱们还有这个4个多月， 嗯嗯， 留给这个雪姑娘一展风姿的时间还很长。 哎呀呀呀呀！ 哎，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期待吧。 是是，他还是快点来吧。 嗯嗯。 那除了北京之外，其他的一些主要的旅游城市天气如何呢？国公？ 就全国来说的话，未来3天天气有2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南方从明天开始，将迎来大范围的晴天。今天南方呢大面积的阴雨天气呢还在持续，不过明天开始的南方大的这个天气呢就会出现转折了，预计呢是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南方的将出现大范围的晴天， 明天呢，首先是江南地区要率先转为晴天了，后天的晴天的地盘呢就会扩大到这个华南的大部分地区。 哦， 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说这个随着冷空气的这个长驱直入啊，我国中东部地区会出现一波降温天气。 哦， 今天这个降温最突出的地方是四川的南部、这个云南的东北部，还有贵州西部这一带。局地的降温达到了14度左右。 哇， 到了明天呢，就是像广西的东南部、还有广东东部和南部。海南的中北部一带呢也会出现降温，这个降温的幅度呢是一般呢是在6到8度这么一个幅度。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注意这个降温，就是到南方去，像广西东南部啊、广东东南部，你这个气温和这两天就，就是说变化比较大，不能拿这几天的气温做参考了。 对对对， 它的降温达到一个6到8度，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衣服要稍微多带一点吧，是这样。 是是是，秋裤该穿就穿吧。好了，再次感谢郭公公为我们带来的非常详细的天气介绍。天气非常的寒冷，您也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好，谢谢郭公，再见。 好，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好，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京沪高速出京方向18里店桥以南有事故，请候车注意避让。目前呢，城市的路网交通指数是6.1，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五元桥由西向东，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由北向南，东二环左安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的由南向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的由南向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那么另外呢，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非常集中。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危机！ 那是人保直修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发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7:38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再次欢迎我们的林磊。 大家好，我是林磊。 好，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 葡萄酒的一生。 是，哎呦，哎，说起来这事儿大了， 对对对，就是从种，一直到收，就是所谓收收整瓶，哎，这么一个过程。 对， 要影响这个葡萄酒的好坏，其实用两个小时时间真的是说不完。我们在上一节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第一，气候对于葡萄的种植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 那接下来呢？ 气候这块我还想最后补充一个啊。气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我们北方都经常遇到的，中国这种内陆城市，遇到的一个典型的气候就是大陆性气候。大陆性气候就是偏北这一点，然后天气呢也比较极端，冬季的时候也会特别的冷，夏季的时候这个炎热的时间也是比较短，阳光这个照射也是特别充足。我们特别喜欢的葡萄酒，比如说，像，法国的这个勃艮第。也是出产最优质葡萄酒的地方，冬季也是特别的冷，然后整个也比较偏北，这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的一个产区。 对，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名字，比如说像勃艮第呀，然后波尔多呀，其实都是葡萄的品种的名字，是吗？ 产地， 产地 就是产地的， 对对对对对，对产地的，这是都是地理位置。就是或者说是一个城市， 好， 甚至于说一个省，勃艮第在法国是一个省。 好，来，那接下来，哎，气候还有补充吗？ 气候没有了，其实大家了解一些就大概就好，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大陆性气候啊，海洋性气候和地中海气候，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接下来说的这个，当然了，可以先让蔺磊跟大家解释，解释完了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一看，嘿，跟咱们讲的第二点一样，嘿，这问题，来，咱们可以先讲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树龄这个问题嘛，葡萄酒树龄这个问题就是很多，因为树龄简单来说啊，太年轻的这个葡萄藤刚种下去之后，它采收出来的这个葡萄是不能来酿酒的 啊。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个的成熟饱满都不一样，都一般这个葡萄种下去之后就是接了三次以后，收获三次以后才可以开始酿酒。 哦，就跟那手机似的，新买的手机咱们得先充电，充完了放三次才能使，是一样道理。 我还第一次听这比喻。 我也第一次了。 原来那种那种锂电池的手机都得是这样，现在这几年不用了。原来那玩意儿，哎呦，买个手机一般还不能使， 咱们也得 啊，对，守着看着它，哎呀，然后呢充完了以后我再玩游戏，使干净了我还要再充。这样的电池才能多十几年，那时候好几千，那时候挣的又少，可不嘛。 对对对， 好好 得在意一点 啊，说的远点啊。 是是是， 咱回过头来还是说树林嘛。 不过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今天下午在录音的时候，读了一个新闻。读完了以后，我觉得是有警示作用。 哎呦， 就是有好多人为了减肥，晚上是不吃饭的。然后有的人说，那饿的实在不行了，吃水果。吃水果，就可能说我晚上就吃苹果，我晚上就吃橘子，就类似这种方法。今天读的那个就是说，前些日子一小伙儿为了，就因为他懒， 我知道那个， 哎，不愿做饭，最后不行了，就吃了一个来月吧，就住院了，就生病了。后来医院一检查说有生命危险， 对， 主要原因是得了糖尿病了，说他的血液当中含糖量是正常人的好多倍。哦，天哪，太可怕了！ 他又爱吃水果， 水果里面的这个糖分呗。 对呀、 对。 哎，行，咱们又说歪了，来说说关于藤龄的问题。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一旦开始采收之后呢，这个葡萄呢，葡萄的藤它也是逐渐的像咱们这个人一样，从青少年到青年，到壮年、中年，然后老年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整个过程，这个葡萄的它的状态，结出来的果实的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有一些藤呢，但它具体要根据这个葡萄品种苗圃的这个品种和这个产地去确定什么样这个葡萄品种在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收获的一个季节啊，是它的一个壮年的时期。那到了老藤呢，它会表达的更集中，更加的复杂。但是呢，大家都有一个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边际效率一个递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就是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小拉菲之间的区别。大拉菲产大拉菲的葡萄藤平均树龄45年。 哇， 小拉菲平均树龄30年。 哎，那他们俩的瓶子都一样大吧？ 瓶子都一样。 好，那他们俩的价格呢？ 价格差就太大了， 一个天上一地上。 对啊，基本上是就是，当然年份差别很大的啊。就举个例子吧， 小拉菲一般情况下现在在市面上的话就是3000块钱以内啊，基本上就都能拿下。大拉菲呢至少从6000块钱到几万块钱甚至更多，就是都对吧。现在80年的大拉菲如果是正常情况下应该也是在6万块钱左右一瓶。就这是，这不是在餐厅，餐厅的话你要点的话一般都在10万块钱 啊。那是那是人餐厅。 小拉菲的话一般就是通过就比如说去这商场，就咱旁边赛特啊，赛特可能稍微贵点，我觉得也就是4000多，正常情况下3000多左右一瓶。一般都是这个价位吧。 哇， 差的还不少呢。 好，这那关于种植葡萄这个我多问一下。就比如说像很多好的酒庄，他会有这闲工夫去培育一些新苗吗？ 哎呀，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就是说新苗呢，他们都有分工的，本身有自己这种苗圃的这种公司，他们就是把这个苗在最小的那个阶段培育出来，他们会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把它这个作为葡萄园来说呢，他们一般都会完成它从苗圃的公司把它送过买回来之后放入到自己的这个土壤里面，从这时候开始栽培。但是特别小的时候因为酒庄不会去做这个事儿。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词土壤，我觉得说完了这个气候，说完了这个树龄之后咱们就该说说土壤了，因为每个地儿的这个土壤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呀。 对，土壤的影响对葡萄品种啊怎么说呢，它已经积累下来，就几千年的时间已经积累下来了，这一块的土壤种植了什么样的葡萄品种，什么样的葡萄品种成活了，什么样的葡萄品种长得特别好，这已经有了一个大自然给它一个自然的一个沉淀下来的一个规律和表达了啊。但我们还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波尔多的左岸，我们说还说赤霞珠这个葡萄品种，它就是以典型的这种沙砾土为主。沙砾土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中间的空隙比较大啊，空隙比较大，然后呢排水性会比较好，本身它的雨水不也是多吗？ 对， 然后呢它的排水性会比较好，然后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沙砾型的这种土壤呢，它吸热和放热的这个功能会比较好，就是它是有空隙的，然后呢这个葡萄的这个土壤石块表面白天的时候吸收太阳光，晚上的时候还能释放一定的热量啊，去促进它的成熟啊。然后呢但是呢在波尔多右岸，比如说我们就会以这种粘土为主，它是土，就是用咱们话说怎么说特别的岩石啊。然后呢这种呢就赤霞珠就成熟不了，赤霞珠它本身是比较晚熟的一个葡萄品种，需要更多的热量，那这种粘土呢排水性又没那么好呢，就比如说梅洛就非常非常的合适。当然最好的有一些呢是它们混合的，这不是说这一个土壤就都是这样，它不同的层你会做一个剖面的分析，或者是用一个钻下去，然后完全把这个取上来，再把它放到一个透明的瓶子里，你会看到它的土壤的结构是不一样的，然后根会扎得非常深。根会扎得非常深，有时候老藤会扎得更深，然后可能它会抵抗不同的一些小的一些气象或者是天气的变化的能力会更强。 会就是比如说那边的种植人会养这个土吗？ 一般不是太不会不太会，因为土这个东西呢怎么对他们来说也是这个大自然给的。而且啊，最在葡萄酒这个种植里面有一句有一个理论是也是大家都认可的，就是越贫瘠的土壤可能长出来的葡萄会是越好的。并不是需要葡萄种植并不是需要那种非常肥沃的土壤，有的在非常陡峭的山坡上你去种植，我们就经常说越贫瘠的土壤它的葡萄的扎根的能力越深。它的稳定性啊，它的吸水性啊，吸收营养的这种能力，结出来的果实它的这个品质会更好。 那我能再多问一句吗？咱们回到国内哈，您觉得因为国内很多的地方也产葡萄哈，像宁夏新疆啊烟台啊等等地方，您觉得哪块地儿的土壤是最适合葡萄生长的？ 这个我做这个判断好吗？就是因为我并不觉得好，但它也有非常非常优秀的酒庄啊。但是我个人啊，我觉得还是像潜力比较大的，我还是觉得像宁夏和山西，可能我个人觉得会好一点。宁夏呢，应该是典型的这种，就我们说大陆性的这种气候，而且呢，它的阳光的直射呀，吸收的程度也非常的好，然后呢。但是像那个这个 新疆啊，极端的天气也比较多。 嗯。 啊，对于这种酿酒啊，这种葡萄来说，因为它还需要它整个的压榨、仓储存、发酵的这些空间，然后当然对新疆的鲜食葡萄是很好，但我们说那个酿酒的葡萄啊，然后呢，烟台这边呢，我觉得也是离海也比较近，它现在来说的话，比较成熟的或者是，表达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酒庄，其实啊，好像并不多。 嗯，好。刚才说到土壤了，我记得你在上一节的时候还提到了修剪，是吗？ 啊，对。 那无论是老藤还是中青年的藤，都要修剪吗？ 都要修剪，它每一个成熟季，整个这个过程都是需要修剪的，因为叶子长，首先第一要剪它的芽，要修它的枝和芽，芽要有多少？就像我们说的，老藤可能会芽会这个少一点。啊，或者是某一个枝上，这个枝一看它很粗壮，那这个枝上的芽的数量我们要控制它，啊，然后呢，等到夏季成熟起来，秋季它的叶子出来之后，要修剪它的叶子，因为有的叶子互相遮盖挡住了葡萄， 哦， 挡住了葡萄，那它的阳光的照射，对吧？它 就不充足了， 不够充足。 嗯， 那么有的可能没挡住叶子，然后呢，但是呢，叶子过于浓密了，它的通风。 哦, 哦， 通风又不够好啊，那这个还有这个的修剪 啊、是这个原因。 你看看旁边，要么就安个电风扇，真是的，你看是不是？ 老吹也不行， 也不行， 老吹也不行， 容易冻着。 不，容易就是脸偏了。 得了，咱先进段广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修剪的方式那说完了，其实我倒是觉得最后的要说的这个受影响的这个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关于就这采摘的日期，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吗？ 没有，采摘的日期呢，首先呢又要回到刚才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又是葡萄品种了。有的葡萄品种是晚熟的，有的是早熟的，啊，那个这个它的成熟的这个时间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它成熟之后呢，它有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这个时候我们种植技术总监或者是和酿酒师就非常重要了，就。即便哈，就是说，大部分成熟了，可能还有一小部分没成熟。或者成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它有的时候不是有技术性的这个标准的，或者是说，觉得成熟了还可以再成熟一点，但是天气预报过两天有雨。 哦，就得提前了。 对，这各种情况都要去考虑进去。 哇、哦，还好复杂耶， 对吧？那你说我现在，比如说我这个葡萄园里面90%的都成熟了，还有10%没成熟。那等我那10%成熟的时候，前90%是不是已经过度成熟了呢？ 对对对 对, 对， 它是要非常的技术加经验的一个工作，而且说好决定。这个通过每天的去就葡萄园里去尝去感觉啊，已经成熟了。那这个怎么说，一声令下吧，要用最快的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整个这个采收，让它要集中的去压榨，集中去压榨，然后集中的去发酵，有的时候不能互相等。 哎，那采摘下来之后，它也要有一个筛选吧？ 对，它要有一个筛选，有的面积小的或者是投入人力大的，就是人工筛选。有的就是机器筛选 啊，就抠抠抠抠抠。 对，有的是大部分机器筛选完之后，因为它通过它的这个重量啊，或者是有些东西就排出去了，但是最后还要经过一个人工挑选的一个过程。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大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令雷。 嗯，令雷，其实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他， 是 对，觉得他说的又清楚，同时呢就有一些相对专业的东西由浅入深，大家能够听明白。 对， 而且有一些不太了解的或者不明白的，咱们也直说，这事儿咱们都不知道。 对， 您就别瞎问，要不我就瞎回答。 对，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个最后就剩下俩字儿，靠谱。 厉害了，厉害了 哈！来，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在接下来说这个关于公益方面对酒的影响之前啊，咱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啊。Z 勾说了一个，哦，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的好。他说刚才啊，那磊子说了关于大拉菲和小拉菲的问题。 嗯， 那我怎么知道我买的是大拉菲还是小拉菲呢？ 对呀， 先是他问这个，我也想，贵的那个一定是大的，便宜那个就是小的。 万一您要是遇见了奸商呢？ 所以吗？ 是吧？ 是这样的，大拉菲、小拉菲是这样，它的酒瓶子长的样子啊，瓶子很像，但是酒标是差异非常大的。酒标的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个大拉菲呢，是酒标偏横着的，就是它是一个就像一张 A4 纸， 宽银幕。 对，它是这样的。小拉菲呢是一张 A4 纸呢，几乎相当于是竖着， 竖 着，一看它是一个竖着的酒标。大拉菲一看是一个横着的酒标。最重要的是它俩的名字不一样。 叫啥？ 大拉菲的名字呢，叫 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那么 Chateau 就是酒庄的意思。拉菲呢就是拉菲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Rothschild 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啊。那大家知道拉菲酒庄近150年都是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于这个话题，如果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了，就关于拉菲，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可以聊两个。 好 啊。 然后呢，小拉菲呢，它的名字叫 Gahouillard de la Fée。 它是一个法语单词 Gahouillard 的特别奇怪的一个单词，就是我学了也学了，它本身也没什么意思，就是那地块的名叫做嘎辉亚的。有的人翻译成叫做卡许阿德或者什么之类的啊，他的名字就不一样，你一看酒标就知道了。 对，横版竖版嘛。 对，横版竖版，然后最重要的是名字。你说他长得就是一模一样，一个写的是维哥，一个写的高磊。 对， 我一看他也不一样， 一胖一瘦就能看出来。 来来来，油炸这个问题我觉得也问得特别好。他说老说82年的拉菲好，好哪儿了？ 这个问题也好，这个问题呢也经常那个回答。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事实和一个故事啊。首先事实来说呢，什么酒它好它就贵，所以82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份。那不光82年的拉菲，82年波尔多左岸的这些名庄或者大部分的酒庄，酒的成熟度都非常好。酒的成熟度，首先它的品质非常好，那价格自然要高一些。那为什么这个82年就算是世纪年份，也没有它的这个价格高啊？那最重要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在发生在波尔多的。我简单几句话概括一下这个小故事，就是呢，葡萄酒界呢有一个酒评人啊，就是评论的评啊，酒评人，我们叫做葡萄酒界的教父啊，叫 Robert Parker。 他呢82年的时候还是比较年轻的人，还比较在酒评界刚刚有一些声望。然后呢，这个酒评界呢这个人呢，酒评界酒瓶圈里的人呢，一定要怎么说，公正 中立，啊，那么这个葡萄酒打分呢，每这大家知道这个酒是要打分的，那我们经常说八十年拉菲99分啊，100分，还哪个年份100分，它是打分的。打分呢，一般不是一次就成型的，它要在七酒里，它还在橡木桶里的时候就打一次分，装瓶之后又打一次分，它最后有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评分。那么八十年的拉菲在橡木桶里的时候，这次打分的时候呢 ，Robert Parker 呢就给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分， 嗯哼， 啊，好像是满分。然后其他人说不可能，这个年份没有那么好，啊，但是好与坏呢，就是说它一定要让它成型之后，在七酒在橡木桶里的时候还是个娃娃，就像那个一个娃娃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对，妈妈在肚子里的时候，我就说长大以后望子成龙，对吧？定成龙，这是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些人就不信。然后呢 Parker 呢就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就觉得等他装瓶之后成熟之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酒，然后大家都不信，然后不信呢就对他有一些批评的声音。但是 Parker 说，如果八二年的拉菲在最后没有表现出这样好的效果，达到我这个分数的话，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分数的话，我从此退出酒瓶界。 哇 啊，那当然了，他作为一个先锋的一个犀利的一个刚有声望的一个酒瓶家，这个赌注就非常的引起关注。 嗯哼， 然后呢大家就在等着这个酒成熟以后，但出来之后呢确实是非常好，然后呢 Parker 呢也因此呢一炮走红，确立了将来若干年之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在葡萄酒界的教父的位置。 嗯， 所以呢这个带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把八二年的拉菲呢也带的就有这个效果。那么他有了这个，又有了这样的一个阶梯，那有了这样一个阶梯到了中国之后，在港片里面，中国香港刚刚对外开放，又这个大陆也在吸收这些消化知识的时候，就把这个八二年拉菲就放进来了。然后几次炒作之后，包括小马哥，对吧，那个来一瓶八二年的拉菲，感觉这个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嗯， 那么那中国认识葡萄酒首先要从身份地位的象征开始去认识这个葡萄酒，那越炒越是越厉害，所以八二年的拉菲就是特别的牛气。 嗯，大小拉菲。不过在此呢也要感谢 Biggest 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他说目前呢在辅石路的金安桥往东2公里处左右吧，由东向西的车道主路上呢是有一位老人在逆向行走，说如果要是有看到的朋友最好打122能够报一下警。 对 啊，因为他希望咱们的节目能够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反馈一下吧，因为行驶在上述路段大家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对对对，尤其是在主路上逆行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啊。 是， 嗯， 来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往下说吧。我们在前两节呢基本上说的全都是关于自然条件对于葡萄啊对于酒的一些影响。 嗯， 那接下来工艺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工艺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刚才我们说的七分种植三分酿造，就到了后面这个酿造的这个阶段了。 是，那各家是不是酿造的工艺都不一样啊？ 对，就是但是呢首先我们要说，就咱们这个聊天的这个节目要让大家知道，首先知道这个道理，一个简单的道理，然后我们再试着去复杂的去把它说了，然后看大家愿意了解多少了解多少。首先呢葡萄酒的这个发酵就是一个化学方程式，我们这个在高中上都学过，就是把葡萄糖应该是 CRH5OH 转化成酒精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这么简单，葡萄糖变成酒精，中间产生了二氧化碳啊水啊什么其他东西，但是我们要的就是葡萄糖到酒精啊，这么一个过程。那最后你会发现酒不甜了，酒精味酒精的这个口感出来了，那就是这个干红就出来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然后呢再说复杂一点的，就是它红葡萄酒呢一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发酵之后还有一次苹果酸乳酸发酵。 嗯哼， 就是说把里面这个苹果酸果实里面存在的苹果酸变成乳酸，乳酸就相对于柔和一点，就像酸奶的酸和青柠的酸，青柠的酸我喝红酒我是受不了的，但我要把它变成一种柔和的一种酸，这是第二次发酵过程。 嗯， 而这个第二次发酵的过程在白葡萄酒里是没有的。 哦， 白葡萄酒要的就是青柠的那些口感。 对对对， 对吧？所以就是葡萄酒和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一个差别。 嗯，那是不是这个发酵过程的时间也是根据品种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时间呀？ 一般就是2周的时间。 哦，就2周啊？ 嗯，就2周的时间。 嗯 啊，所以葡萄酒，你看我们说，哎，陈年呐、啊、什么之类，其实它摘过来迅速，可能当晚 就要压榨变成这些果汁啊或者什么之类，然后发酵两周，然后就是那个准备进入橡木桶了，或者这些，就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 嗯 啊，然后比如说其实我今天来的太匆忙了，我今天本来想给咱们节目组也好还是给谁带一瓶酒的 啊、 准备了一瓶1.5升的酒，两瓶装的，大瓶装的、 这么大的。 对， 哎呦，你这1.5升的，我第一个想到什么？ 什么 大吟酿？ 1.5升葡萄酒呢，就是在葡萄酒圈里有一个节日，就是每年的1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 这就差不多最近了吧？ 就是上周四。 哦，就是上周四。 就是上周四。 哦、 那么在勃艮第的有一个产区，就是把当年产的葡萄就已经酿造完了， 嗯， 就已经酿造完了，就已经装瓶了，都已经上市了，而且都海运空运都过来了。你想，9月份才采收，10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已经到了中国的库存里了， 这么快， 甚至于说从中国的库存里已经到了每一个客户的手里了，因为一旦过了星期三晚上的12点，就可以发售这个酒了。 哦， 就不违法了，因为这个东西它申请了这个各种法律啊保护啊什么之类的。那也就是说，某一家餐厅他在星期四的上午或者中午就可以卖这个酒了，所以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运输已经结束了，所以9月份采收，90月份采收，11月份已经喝到这个酒了，就新酒。所以其实它的发酵过程并没有多长时间，剩下更多的时间就是在橡木桶和瓶里。 啊，哎，那除了这些工艺的影响，除了发酵，其他的呢还会有一些影响吗？比如说我到底是用塞子塞酒啊，我还是用拧盖的？ 最重要就是橡木桶。我们说橡木桶赋予了葡萄酒第二次生命，就是说第一次生命就发酵形成了，那我从葡萄变成了酒，那是我第一次生命。那第二次生命就是在橡木桶里。那橡木桶，本身葡萄酒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它经过时间的沉淀的内部的一些变化，同时加上橡木本身给予它风味和口感的一些变化。 哦， 橡木桶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个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嗯 啊，所以很多酒，你说一瓶酒，比如说比如现在是2018年啊，2018年的酒，明年北半球的，明年你就喝到了2018年的酒，那个没经过橡木桶的白葡萄酒啊什么，它价格就是加上所有的税，加上所有渠道的费用，在市场就100多块钱，100块钱、对吧？但为什么有的这个进了橡木桶？2018年这个酒，我们2019年下半年或者是2010年初刚面世的这种，它大部分时间在橡木桶里，这个时间一经历了，那就贵了。一经橡木桶这个酒贵，橡木桶的成本，人力包括时间成本都非常高。 明白。 嗯， 哎，那比如说像啤酒，啤酒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会分成生啤酒，和熟啤酒，然后它还会有一个除菌杀菌的过程，对吧？因为一说喝生啤，生啤好喝，但是如果喝多了的话，肠胃不好的人可能相对差一点，所以你得有这么一个过程。那像红酒，比如说咱们发酵好。过完了以后会不会也有除菌呢？往里头再加点料啊，这种过程还会有吗？ 这个过程有，但是干预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那么有，你看葡萄酒你的背标拿过来之后，它的成分除了葡萄一般会有一个二氧化硫或者之类的那么二氧化硫呢，主要就是在里面消毒这个杀菌的一个作用，当然就是很微量的，不会对人体造成这个伤害的。那然后再有人工干预的呢，就是说它在橡木桶里的时候，那葡萄因为它毕竟是果汁或者发酵酿造，它有一些果肉啊或者一些沉淀的东西在里面，它需要清除这个沉淀，大部分呢是一般会使用鸡蛋清鸡蛋清来那个去除这个里面的沉淀然后这些人工干预或者有一些这些影响，一般有一些素食主义者是不喝葡萄酒的，就是 他会担心这个， 因为有鸡蛋清。 对，因为有鸡蛋清融入到这个橡木桶这么大，然后鸡蛋清混合一部分酒液之后，它变成一种胶状物质，然后把它放到橡木桶里去。放到橡木桶里去，整个它的这个过滤，它就会把吸附那些沉淀，然后呢， 降到橡木桶底下去，有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有些素食主义者是不喝葡萄酒的。 哦，实际上这也是橡木桶的一个清洗过程。 橡木桶这是像葡萄酒的清洗过程。 嗯， 橡木的清洗过程就要高温的蒸汽啊或者什么这样去清洗。 嗯，哎，那它的寿命最长能使多少年？ 橡木桶吗？哇，橡木桶。这个我也不好说，因为橡木桶它做，就像我上次咱们聊过这话题，就是说它很多橡木桶在完成了葡萄酒的，因为橡木都您知道就是几十年的树做的，这种成本非常高。其实除了成本之外，你没有必要去浪费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成本。那很多呢，包括它的风味还是有一点的，它很多去做了烈酒的这个橡木桶。 对， 那烈酒的橡木桶有的时间就长了，你知道烈酒它要分十年的、20年的这种，就存在的时间就非常长 了、 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是有 的，几十年也有 是吧？ 对吧？几十年也是有的。 哎，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家这庄园，比如我有一大庄园啊，我今年收成特别不好，那葡萄特别烂，我们不太好意思酿酒。哎，但是维哥他们家那庄园那葡萄今年大丰收，你们那儿都淤了这葡萄，来点。 据说这样的话会违法， 搁我这里头 是吧？ 你那出来的葡萄不行啊？ 是这样的，这个呢，这个怎么说，在国内或者在某些国家是可以，但是在传统的这个国家里，包括传统受传统国家影响的，包括我们国家，它都是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买酒的时候，我们一般分两种，就是酒庄酒和非酒庄酒，就是我说拉菲古堡，拉菲这个酒，那。什么叫它就属于酒庄酒是什么概念呢？我从种植到酿造和储存都是在一个酒庄里面完成的，这个叫酒庄酒。那你既然叫这个名字，你就要从种植到酿造到这个储藏就必须在这儿，装瓶都得在这儿。但是如果说你因为产量问题，说我这个酒卖得好，然后第二年中国增加了2000箱的订单，没有从旁边维哥家买点葡萄， 对呀， 很近， 是啊， 对吧？这个太阳 差不多嘛， 对吧？这个阳光照射也好，土壤也好，差不多嘛， 都是波尔多地区的， 对，就多旁边是两亩地啊，那个，但是不行的，是违法的，你要说你是那个，不是这个酒，那你要从有一些酒农很正常，这些酒农就是种葡萄的，然后卖给一些好的品牌的一些酒，那好的品牌它可以不是这个酒庄酒。对吧？那他只要符合规定的，符合严格的规定的，或者他的挑选的，我们签合同，对吧？我签买你的葡萄，每年买多少？你要给我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标准？然后呢，我酿出这个酒呢，我叫什么名字？我也不叫酒庄酒，我也不是说随便一款酒都叫拉菲，那也是可以操作，但你别非得拧巴着说我买确实是买，然后我非得叫。另外一个酒的名字， 明白明白， 那就出事了。 是是是，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爽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去法国或者德国玩耍，超市里头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哎呀，我就看得我眼都花了，根本就不知道怎么选，而且问就第二个问题啊，问机场卖的葡萄酒会不会比酒庄的贵一些？ 好，两个问题啊。 是。 第一个问题是 超市里怎么挑选？ 超市里怎么挑选？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了，就是说，别着急，那个东西非常多，就像你喜欢车，对吧？你去了10家4S店，你说这车能都买了吗？对吧？就是你到了，既然到了德国，你看了这么多好的酒，也别着急，慢慢喝，对吧？这个最重要的首先是什么呢？德国或者你所在这个城市。附近最典型的葡萄品种的酒你要先喝到。 哦，这个还得要提前做功课的呀， 你多少做一点功课，甚至于说你店里的有一些服务人员或者怎么样， 我问一下， 或者你去之前你酒店里面或者怎么样，我这个地方主要的葡萄品种，咱们这儿这个德国也不像中国这么大或者怎么样，对吧？咱们这儿附近有没有葡萄园呀，对吧？咱们这个地区主要的葡萄品种，咱们当地人都喝什么葡萄品种的酒啊？你一了解，到了那儿超市之后，买两个最典型的，你这样你会在最典型的地方喝过最典型的酒，就像你去了，对吧？去了山西吃了山西的面，对吧？这个回过头来你知道什么是正宗的，对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建议， 明白？ 因为你不可能都喝完，对吧？然后第二呢，就是机场的酒，机场的酒呢，首先如果我在法国机场买的酒，首先它跟酒庄一样的。都是他还没经过这个税， 对吧？不需要进入到国内的这个税， 嗯， 对吧？那首先就是数量上的问题，就是你两瓶以内或者多少瓶以内， 你那也超不了那么多瓶。 对啊，这个你只能是说，当然这时候就要买贵的酒了，就划算了。你说这个酒，举个例子啊，这个酒10000块钱一瓶， 嗯 啊，国内的葡萄酒的综合税率是48.3%，就是50%吧。 哇， 那你到国内买，正常情况下还是光交完关税，这就变成15000了。那我来帮你完成这个，我的清关报关所有的服务手续，我要有佣金吧？ 嗯， 那我还要运输的费用吧？ 嗯， 对吧？那包括我这还有保险的费用，对吧？ 嗯、 我运了10000瓶过来，在这中间万一船出现问题或者怎么样， 嗯， 每一瓶酒都有它的保险的费用，都加在一起的话，你这个东西。我一不卖17000，我对不起自己啊，我也对不起你啊，对不对？然后那这个还是说这10000块钱的在免税店里的酒，那你在酒庄里买可能确实不是10000块钱，因为从酒庄到免税店它还有整个一个渠道的费用，对，虽然它没有中国的这个税费，对吧？它可能成本是28000，对吧？在酒庄里面可能是8000，但是你毕竟经过了一个运输的一个渠道，进入到了一个商业性的一个 零售的地方 柜台上，对吧？这里面还是要有费用的， 嗯、 但是酒庄呢？在德国应该还好哦，或者是少量的买，他会卖给你。在法国的话，很多的时候他是不卖给你的。 嗯， 哎，但是我怎么也听人说最好是不要在酒庄现场买，他们说反而酒庄卖的酒会贵。我听也有专家这么说哦。 酒庄呢，他一般会给旅行的人啊，因为做酒庄的人，他一般都会有个小屋子， 嗯、 专门给游客或者来参观的人。 对对对。 然后你来了之后买点小纪念品啊， 嗯、 完了简单的、 嗯， 随时的，比如说每一个小时我就有3款酒放在这儿，有一个人专门讲解。你等一下，你等到10点钟，有人就来讲了。 嗯、 你先去其他地方逛一逛，11点钟又可能又有人讲了，就是他会有一些这些酒临时让你买就拿走了。但是你要大批量的买的话，因为酒庄很多酒庄它是不参与售卖的，就我就是做酒的， 嗯、 我售卖呢我就把这酒交给当地的一个酒商啊去卖。就你要再买多了，或者说你想做这个生意在中国，那你去找酒商谈。因为他会帮你提供，物流啊、配送啊各种方面的所有的这个服务，而我呢，是专注于这个卖酒的，对对，不重 做酒的， 做酒的，对对对。 啊， 明白了，明白了。哎，其实这里边门道还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呢，大家还是就像刚才磊子说的似的，你既然在那儿玩的时候啊，每天就买那么2-3款酒，咱们都尝一尝，同时尝的时候才能尝出区别来，是不是啊？ 对， 300多一瓶的拉菲喝着也行， 挺好， 对吧？ 对 嗯，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您的信息到 CHWL876。 好，广告来了，稍事休息。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爱上昌平，好运全来。第15届昌平温泉文化节开幕了，冬季养生泡一泡，愉悦身心乐逍遥。

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林雷。 嗯，林雷。嗯，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 好嘞，这位呢就是来自于 WSET 国际葡萄酒烈酒学院品酒师资格认证高级品酒师，获得了 CIVB 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学院课程结业证书的林雷，你好。 大家好。 啊，我们的老朋友。 嗯，哎，问个旁的，就是在学院学的时候得喝多少种酒？ 哇，那个，我想想，几十。 当时是不是都是晕的呀？一天到晚的呀？啊， 当时是确实是，就是已经最开始是一种状态是，哎、啊，你喝出来不同的酒放在一起，你会感觉哇不一样， 嗯， 差别都很大。啊，然后做品酒的笔记 是， 然后就像上次咱们做那个，每一次、每一项、每一款酒，大家都要简单的到十几项、20项的这个记录。 哦， 啊，然后后来就喝，再往后喝就到下午的时候，就基本上喝不出来那个太多什么了，但是状态也不对啊，就是因为我们酒都是吐掉的嘛， 是的， 都是吐掉。但是你即便吐掉，你喝多了，喝的多了以后，你口腔有残留，然后你漱口腔的时候，喝点水的什么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到了下午。 哦， 对， 那你有计算过吗？你这一天曾经创造过什么样的记录？比如说你品尝了多少种酒？ 哦，最多的一次一天也就是30款酒吧。 我的天哪， 30款酒，因为你还要认真的，你还要做笔记， 哦、 然后对吧？然后还要大家讨论一下，然后但是他们有的做评委老师的，那个要喝上百款酒的都有，一天要喝上百款酒的都有，但是上百款酒的话，那舌头的清理都来不及。 是的，是的，是的， 包括牙齿，对牙齿， 所以下次再有这种，就比如说品，然后吐，然后做笔记，建议哈、带点花生米，会有缓解的作用。 真是有，而且 有 花生米帮助清理口腔， 对吧？ 对啊，清理舌头也很有帮助。 嗯， 哎，老外一般都怎么清理啊？ 他们一般喜欢吃干面包或者是苏打，无味的苏打饼干 啊、对对对对， 干面包或者是无味的， 各有高招。 对， 来吧，影响葡萄酒的价格因素都有哪些？咱们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我喜欢的范畴，因为我每天在中国的市场上，包括我的工作，其实还是都是在这个商业领域里比较多。 对， 我不是从我要从葡萄园里面走出来的人，对吧？可能讲前面会更那个什么一点。这个价格因素的话，我们每天接触的确实是比较多。首先说品牌了，品牌价值。对吧？ 这个大家基本上都好理解。 对，这个都好理解。然后呢，第二个说葡萄酒的怎么说年份，啊，那好年份呢其实是公认的。你一说啊，0910大拉菲怎么样啊？还是0910的波尔多的左岸的酒怎么样？那都是好的年份。你一说这年份，我就知道这酒啊，这假如在这个产区的话，那就肯定是会比08年，比如说比这个。08年要贵，或者比其他年份要贵，这也正常。 但是那比如说啊，像 高磊他去买， 嗯， 有可能就卖他酒的人瞎忽悠他呀， 对 吧？一说就是，哎，这款左岸的酒正好是好年份的啊，所以这款酒卖的比较贵，您如果要是买了的话就值了，而且我们现在量非常的少，您买一瓶就少一瓶。但是高磊可不知道去哪儿查他到底是这地儿酒是大年份小年份， 对呀。 因为首先啊，这个它的逻辑是这样的， 嗯， 它的逻辑不是你直面这个问题，你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我今天要花贵一点的钱去买一瓶好一点的酒，或者去送谁，然后你心里已经有数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会涉及到年份的问题，你可能在出行之前你就已经做好一些搜索的一个工作，因为那个涉及到那个年份，这个酒一定一般情况下不便宜，你不会说突然间走到这个进口超市门口了，路过了，哎呀，我要买一瓶3000块钱的酒，然后进去一看，哎呀，我也不知道哪个酒更贵，但可能是他今天中午的时候就想晚上要送维哥一瓶3000块钱的酒，对吧？然后 对， 然后呢？ 什么时候？ 就今儿吧。 然后，但是呢，咱们钱别白花，咱花得花出性价比。 是啊， 对吧？他喜欢喝波尔多的， 哦， 那波尔多的，看看什么年份好啊？ 嗯， 一搜百度打开，波尔多世纪年份或者波尔多好年份。啊，一看啊，有这么3个年份，记住了，到那儿把这下午3000块钱酒买了， 嗯， 对吧？晚上就送给您了。 对， 哎，就是还是要做准备的， 还是要做准备。 就你不能听销售去跟你那儿瞎忽悠， 对， 会有问题的， 会有一定的问题吧。但是呢，我们这种是假设这些销售人员都不诚信，就是有一点不诚信，对吧？ 明白， 我们做了这个假设。 嗯嗯，那你说说，咱们白酒哈，咱们这个储存的时间越长，啊，这肯定价格就会越高，就是这几大品牌都是这样的啊，现在都翻了多少番了。葡萄酒也有这方面的潜力吗？比如说这葡萄酒我放个20年，我甚至放个50年， 嗯， 我是不是也能翻几十番呢？ 白酒呢，首先呢，在我们喝就是不胜酒力的人来看啊，它已经是酒精了， 嗯， 对吧？ 嗯， 它就是50度、60度、70度、80度的。 我的天呀！ 你说这个，我们看来可能就是酒精，那酒精它放很长时间都没有问题呢， 啊， 对吧？那这个除了挥发的问题，对吧？ 嗯， 对于酒的品质的问题，一般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但是葡萄酒呢，它只有10几度，而且还是那句话，葡萄酒呢是注意这个风味和口感的， 嗯 啊，那这里面这些物质和它是也是有一个曲线变化的。啊，还是那个问题，就像它，这个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像各种生物，就像小猫、小狗和人和大象，它都有一个自己成长年龄的一个轨迹。比如说，人现在平均年龄可能是75岁或者80岁，但是小狗呢，可能就是15岁，对吧？那它是不同的这个酒了，对吧？有的酒呢，如果它的好的寿命，或者说我们它的适饮期，刚才说适饮期是能放80年，但有的酒只能放15年。那么80年的那个呢，你可能在60年的时候喝是最好的状态，对不对？举个例子啊，15年的呢，可能是在11年、12年喝的是最好的状态，在它的壮年时期，对吧？该有的历练沉淀，对吧？时间的沉淀都有了，对吧？精细复杂优雅，对吧？这些东西都有了，那你把它适当的醒酒把它喝掉了，对吧？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时间轴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不很难规定说这款酒它放20年了，那我也要放20年。 嗯， 这款酒你这款酒可能是，对吧？就能放3年5年是最好的。 嗯， 那这个它就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准，那就又回来说回来它的单宁啊， 嗯， 啊，它的酸度啊，有没有这些陈年的潜力？ 对，没有这样的一个可比性， 对， 对吧？ 对对对 啊， 那比如说像啊，比如说好了，那个北京啊，现在购买力很强， 嗯 啊，一说现在。比如说像拉菲呀，包括那天我们一块开玩笑说的什么，那个 奔富， 哎，奔富啊， 嗯， 啊，对吧？407呀，啊，就都卖得好，所以这价格就得贵，一说哪儿，哎呀，他们那边不行啊，我们可能一年才卖100瓶， 对， 算了，可以便宜一点， 啊， 会有这种影响吗？ 这个就是供给关系的一个影响了，主要可以这么归类吧哈。比如说389407去年年底就遇到这个情况。389407呢，平时呢在市场上最开始啊，我们刚开始刚火起来的时候，也就是400多元的样子。去年到年底春节的时候呢，600多买不着，没有了。就是它是确实是官方的几家授权商已经就是我们都是同行嘛，就说了没有货了。就澳洲那边就是整个他们 整个给中国市场的备货呀，或者什么， 就这么多了。 对，或者是下一批货它到中国的时间就已经要到春节之后了。 嗯嗯， 它就这么多了，没有。那现场市场上肯定还有一些三级商、四级商，它可能是有一些小张库存的呀。比如说我们家旁边这个，比如说啊，旁边有一间酒店做了很多年的红酒了，或者红酒屋，他刚好节前备了20箱， 你瞅瞅，捞上了呗。 比如说，对吧？那好，你们都要这个东西送礼啊、招待啊，春节了，对吧？那我就卖780，别人都卖660嘛，我就卖780，甚至更贵，要不要？ 照卖不误。 你不要，我也不着急。 对， 对吧？反正在年前就20箱，几单，对吧？就没有了。甚至着急的人过来可能一说别说价格了，只要有货， 对吧， 七七八八差不多全都搬走。 对吧， 这个供给关系的这个影响 啊， 包括是 那是不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在这个酒的原产地买应该是最便宜的呀，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觉得可以是简单这么理解，但是问题是葡萄酒这个东西的运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环节。 哦， 对吧，别说酒了，你就说这么沉的东西你从澳洲过来， 嗯， 对吧？包括你的清关， 嗯 啊，这个，包括你的储存，还有一些包括破损的、保险的这些东西，它要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服务。你要说同样这个货值的手机， 嗯 啊，带过来，对吧？和红酒带过来，它还不一样，对吧？这个集装箱，对吧？我就暴晒在这个太阳下，对吧？我的仓储库房，对吧？它就没有这种温度和湿度的保证， 嗯。 对吧，包括中间运输的车辆，那你这个酒它再贵它值3万块钱一瓶， 嗯， 再暴晒了20天， 嗯， 这也不行了， 那也不行了，对吧，那就没了。你是3万块钱的手机暴晒20天可能还是这3万块钱手机， 这倒是。 嗯，好。哎，那除了这些影响葡萄酒的价格还有什么吗？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现在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营销或者销售的模式。 嗯， 比如说你去超市里买一瓶酒， 嗯， 和你去酒店里买一瓶酒，或者你去网上买一瓶酒 啊，那是不一样。 同样一款酒啊，同样咱举个例子，同样一款酒，100块钱的酒在超市里， 嗯 啊，因为它超市里还有进店的费用、端价的费用、维护的费用，比如说它是150，酒店里按五星级酒店里常规来说的话， 嗯， 一般是。这两年好一点了，但是再往前推个两三年左右，一般都是乘以3。 嚯， 哦，啊，100块钱就卖300块钱。 嗯 啊，然后呢，餐厅里的来说呢，比如说大众的连锁的中餐厅啊，这个酒可能餐厅里也卖，普通单他可能要卖到100块钱的酒，他卖一个188或者是228228， 嗯， 啊，就是200块钱左右了，这样 也翻了一倍了。 对，然后但是你要去电商上买呢， 网上买肯定便宜， 100块钱的酒。可能他卖98， 哦， 在电商上啊，对吧？就这个就是同样一款酒，那你的营销模式不一样， 对 对 对对对对 啊， 是。 然后再有现在还有一些微商啊， 嗯， 包括在抖音上卖酒的呀， 嗯，有， 对吧？就是他渠道，因为这些费用都产生在渠道里，那你在实体店里这个费用就是得有，促销员的费用啊，堆头的费用，啊， 对，店门的费用啊， 这商超里边，那你五星级酒店里有这个，它也是有这个费用在里面， 嗯， 你的服务啊，对吧？为什么请这个朋友吃饭，包括我们培训，有时候就要在酒店，它有整体的一套的服务， 对， 对吧？这个服务场地上的、灯光上的、环境舒适度上的， 嗯， 甚至于说你这边用完这个开完会，还直接可以用餐，整个这个时间调度上的，它的费用。很高。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进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我们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来让蔺雷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Lucky 说了，朋友送了我一瓶拉菲酒庄2011年的干红葡萄酒，哎，那是好的吗？ 那个首先我有一个问题，他有照片吗？ 没有啊， 因为拉菲酒庄呢有很多酒啊，就是有些人会误以为就是拉菲品牌下面所有的酒都是大小拉菲，但其实它有60款酒，有的时候一些金字塔下面的酒大家会觉得是塔尖的酒。那如果是大小拉菲的话，2011年来说呢，这个年份不应该说不是特别好的年份，不是特别贵的年份，但是也很不错了，也很有面，品质也很好的。这么说，但它不是大年份，0910啊，08也都是不错的。 好， 有说到年份的，地南天说了，波尔多最近10年的好年份，像什么09年、10年，还有15年，差的年份呢，有2012年、2013年。 对， 但是他说了，其实不一定你能喝出来很大的差距。 哎，这句话非常好， 是吧？ 非常，这就是说我刚才跟维哥说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在中国啊，你要推广拉菲的话，你能捕捉到一大批不懂葡萄酒，然后呢但是爱喝葡萄酒或者说愿意用这葡萄酒做招待的人。一些小的精品的酒庄贴不上说不上名字来，然后凡是喝这个酒的人，你知道都是葡萄酒的发烧友。有些酒是这样的，对吧？这酒非常小众，连我都不知道，然后有一些人就爱喝它，你说这些人懂不懂？他一定是非常懂的。但是拉菲呢，就是它的门槛，就是受欢迎程度的，就是但凡知道葡萄酒的人都知道可能拉菲是一个高端的红酒，所以很多人还不懂葡萄酒就要喝拉菲。所以呢，其实年份来说，年份的差异大部分人是喝不出来的。 对， 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有的人，很多人在用拉菲招待的时候都经常会买那个稍微差一点的年份，但是价格这样低下来嘛，但是也很有面，这一桌人起码今晚喝的咱们喝的是大拉菲。 对。燕子问，葡萄藤是越老越好吗？哎，我觉得不是壮年的更好吗？ 对，是这样，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老藤呢，比如说我们去智利的时候，我们之前去智利，因为智利这个地方没有根瘤蚜虫病嘛，很多葡萄就一直保存下来了，那有百年这个老藤，当然这种百年老藤肯定是不多呀，肯定是不多，这一片里面就那一块是百年老藤的，那它酿出来的酒呢，壮年的酒是最好的，就像人一样，还是举这个道理，举这个例子。但是这些老藤呢，它的复杂度，它的精细度，还有很重要一点是它的珍贵程度，让你感觉到这个酒从品质上和它的这个价格呀、身份啊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那老藤，有些老藤确实就已经产不出来好的酒了，但是如果你要说我要用这个老藤做一款好酒，从它的剪枝，比如说我这一串一个葡萄藤就保留了几串葡萄，对吗？它有它自己的复杂，那同时呢它又牺牲了很多去保留这几串葡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尽量好的一个状态，再酿出一款酒来，不是说，对吧？不是说不负责任的去用一颗老藤去酿酒，这个概念。 因为我真的在北京见过那酒瓶子上包括宣传人写了就是百年老藤的酒，我真见过。 是有一些葡萄呢，就是适合去感受一下老藤，特别雄壮的一些酒，你也老藤的酒呢，反倒是特别的纤细的、优雅的， 是的， 柔顺的。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子英说了，正牌、副牌有多大的区别 ？OK， 那还是举拉菲这个例子啊？ 可以 啊。那首先呢，就是多大的区别？这个大和小，如果要是量化的话，那肯定就是价格上，对吧？ 这是最明显的。 那么这紧跟着大家会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量化上这个价格上的区别？刚才我们说了，第一是葡萄藤的树龄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二呢，大小拉菲呢，它的这个地块呢还是有些不一样啊。然后就像我们说的小拉菲，那个地块名叫加奎亚的，它是卡许阿德啊这样的一个地块，是首先有的大拉菲，然后后来大拉菲收购了那块土地，然后并到一起了，成为的一个酒庄啊。第三个呢，就是葡萄品种的比例。葡萄品种的比例，大拉菲的和梅洛赤霞珠的比例大概是这样的，大概80-90%都是这个赤霞珠，10%-20%最多是这个梅洛，它的是雄壮收敛的，然后呢，这个小拉菲呢，就是赤霞珠的比例一般会降到50-60%，梅洛也会在40-50%，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小拉菲呢就会比较的清新啊，然后会比包括橡木桶的时间啊它也会短一点，清新呢柔顺呢柔滑呀，这样的一个口感。 嗯，哎，那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比如说，高磊喜欢吃呷哺呷哺。 嗯， 好，我是呷哺呷哺的老板，我觉得你看现在我生意开的不错啊，全国开了这么多分店了，那我再开一个升级版，凑凑。 嗯 啊，因为凑凑就是它的升级版嘛， 对 啊，就是比那个的环境更好，价位稍稍再高一些，但是也都是我的品牌，然后类似于比如大董。大董现在也不错， 对， 但是我出个小大董， 小大董、 啊， 比如说我也打个广告，淮阳府他出了一个游园惊梦， 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 这 意思， 类似这种，哎， 也不错，挺好的， 是的，是的， 是 挺好， 就是他其实是在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对， 你说，淮阳府他的菜，淮阳菜做得好，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点很快速的，工作的，写字楼里的，商场里的这种需求， 对， 那大小拉菲也是，大拉菲。一瓶大拉菲不陈年个五年六年的，你不能喝。这个我特别，比如说现在是2018年，我特别想喝一下2015年2016年的这个酒。但是如果一个懂的人，你会跟他喝大拉菲，他会告诉你，千万别开，因为还没到年龄，是刚面试，怎么就能打开呢？他还是一个孩子呀。 对， 要等到10年20年再喝，急呀、啊。怎么样？2015年到底什么样年份？喝小拉菲啊。 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 去感受一下。 非常感谢哈，丽蕾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葡萄酒的知识啊！下次别忘了把那1.5升拿来啊，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好嘞， 行， 得嘞呢。今天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维。 稍后为啊，还有啊， 我是丽蕾，大家再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只要你知道。主要你知道为什么那1.5升的最好就别麻烦他拿来了吗？ 啊，为什么呀？ 因为你想上直播，他背着双肩包那么大个，太沉， 那就直接送到我们家也行。 嘿。 点外卖，总是觉得世界千奇百怪，微信总比现金花得快，不就是想要活得精彩，拿时间和你做个精彩，再过几个礼拜梦想还值几块，还得握紧手里的牌，不要输不起，哭泣在你耳边不停嘀咕，一切都来得及，切记放松是另一种服输，并不是故意让你嫉妒， I'm good 不需要庇护，做一只段位的壁虎，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my who，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J-Boy in sky.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